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今日昆仑峰咧又吹去边咧？今日我哋吹去常德。好啦，我哋可以睇下第一张图先。系啦，第一张图咧见到咧东方史太林格纳保卫战，即系常德会战。咁但我哋主要咧就讲常德嗰个围城战嘅啫。咁啊，一讲到常德咧，咁啊会谂起边个咧？就谂起呢个陶渊明啦。咁啊，点解谂起陶渊明咧？因为咧话常德里面嗰个桃园位置咧，就系佢嗰个佢嗰个咩？ 桃园 啊嘛。咁啊就係講佢即係點樣唔做官，就去咗嗰度，即係睇到啲。 不過你又咁講啦，就呢個係未經歷史完全證實嘅，即係有真係有歷史學家認為喺嗰度。 係。 咁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陶淵明講《桃花源記》咧，係嗰個烏托邦嚟噶，即係嗰個地方理論上係唔 suppose 喺呢個世界上面嘅。OK， 講到好嘅喎。 咁但係咁就係因為咁好，所以喺個世界唔存在噶嘛。咁但係即係話應該就係講佢個靈感嚟自邊度？ 哦， 靈感就嚟自話傳說就係即係一個地方叫常德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地方都叫桃園嘅。 係，咁啊，阿陶淵明個名咧，佢就係一個易經過嚟嘅。咁啊，個淵字咧就因為乾卦九四爻嗰度咧就講若或若在淵啊，咁所以淵字。 嗱，呢個亦都提毛澤，無論毛澤東個名同埋蔣介石個名都係嚟自易經嘅。 係咩？ 係啊。 哇！呢個真係 一個澤咯，一個就應該係呢個界石。 界石。OK。咁咧，然後咧個潛字，佢叫明潛啊嘛，個潛字咧就係乾卦初九潛龍物玉個潛字。咁啊，字號五柳先生，咁啊，東晉文學家嚟嘅。 同埋咧，嗱，頭先你睇個淵明同埋潛咧，其實係相通嘅。 係。 就嗰陣時嘅人咧，我估佢哋都係起個名嘅時候咧，如果用翻個號咧， 係， 其實都係一樣嘢嚟嘅。譬如舉個例啊，譬如諸葛亮咁樣， 係， 就係亮孔明啦。 孔明嚇， 張飛就翼德。 系喎， 關羽就雲長，係嘛？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嘅起法嘅。 唔係，所以其實中國呢類嘢咧，其實呢類嘢係幾有趣嘅，即係其實幾吸引人嘅嚇。咁啊，嗱話陶淵明咧，咪啲父啊、祖啊，冚棒都係做大官嘅。咁但係咧，佢咧就好話做咗八十零日就冇做啦。咁啊，最出名嘅説話咧，就我成日都講嘅，就係為五斗米折腰嚇。咁啊，而家好多人都中意用呢句嘢噶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其實真係做得唔掂嘅？ 嗱，咩做得唔掂？ 即是说陶渊明其实在那个官场做不掂所以走了。 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五斗米其实应该有些考据的。问题就是来他跟这个所谓太平岛国，即是或者不是太平岛，天师岛国五斗米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这些困者是道教的。 哦，是东晋时代的老外来。好啦，咁啊，常德呢个名系点嚟嘅咧？咁呢个名咧就系咧，原老子度嚟嘅，就为天下溪，常德不离。所以咧，即係有時咧，你即係中國又真係吸引人。呢啲每一個地方咧，佢每一少少嘢咧，其實個歷史都好悠久下嘅。咁所以咧，又好吸引人嘅。咁咧，佢話咧，常德咧就喺邊度咧？就喺湖南省嘅北部洞庭湖嘅西側，喺武陵山下。古時嘅就叫佢做武陵嘅。咁啊，有金川咽喉之稱。咁就話咧，如果你想打重慶咧，咁啊最好打咗佢先啦。咁同埋咧，佢亦都係咧所有即係商鄂川貴所有物資集中嘅地方嚟嘅。咁就話，如果你打咗佢咧，咁基本上連即係嗰啲物資運送對當時嘅國民黨咧都好有影響嘅。咁啊，我哋點解今日講常德咧？就因為當時咧1943年11月咧，橫山勇咧就指揮咗一場戰爭，就係打呢個常德嘅。咁咧，佢就係當時係國民黨嘅第六戰區。咁啊，喺嗰個常德鎮裏邊咧，我哋主要咁講常德鎮裏邊咧，嗰個城鎮裏邊咧就打咗16昼夜。咁啊，終於啊失守嘅。而失守之後咧，咁啊，日軍咧入咗去唔夠一日咧，第二日就走噶啦，第二日就撤出啦。咁有人話咧，就因為咧佢受到國民黨嘅圍困啊、圍攻啊，咁就驚阿橫山勇驚自己咧就即係好似上次同阿先我打嗰啲一樣啦，即係俾人困住走唔甩。咁所以咧佢嗱嗱臨走。咁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即係日軍自己講啦。咁啊，日軍話我哋出擊之前咧都冇諗住佔領常德嘅。目的只系得一个啫，目的只不过咧系话咧要消灭国民党嗰啲即系有生力量，同埋咧就要吓一吓呢个重庆，要令佢哋觉得咧冇得打啦，你快啲投降啦咁样嘅。咁啊五啊御天会呢个会战咧，咁啊日军啊死咗20,000+人嘅，咁啊 對於當時來講，其實對日軍來講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損失，因為他這場戰爭日本軍是用了90,000人的、是1943年12月打到1944年1月，當時呢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兩邊就對這個常德就作為這個防衛和支援的一場戰場、非常之大規模下都。好了，我們看看第二張圖了。第二張圖為何會有開羅會議呢？就因為這一場常德會戰期間呢，蔣介石呢，我們最高的軍事領袖呢，就去了開羅開會。為何去開羅開會呢？原來就是因為呢，其實當時是不是已經知道日本會輸呢？ 大概差不多的了。你嗱這樣的、其實去到中途島戰役之後呢、即大家都估到大概日本會輸的， 即是摸打了，但是四三年了， 没有的。你即他们未必公开讲、 他们即已经 是商讨部署，即是怎样，即是日本输了之后怎样，怎 么样。这个我真的要跟着你的讲话。其实做政治，特别是这些即是政治领导人，他不可以说呢、我到那件事来我才想先 做反应。现在香港就很大这个问题， 香港是这样。 譬如你今天说哪个输了，那怎么办？咁我而家先開始諗，我做節目，我做其他節目我都講咗啦。你選嗰陣時候，其實你要諗住我贏咗會點，輸咗會點。咁、但係佢公開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話幾個巨頭喺開羅會面，其實即係心中已經有數嘅，就會會打贏嘅。嗱，咁去到呢度亦都有提我話，就係、咧，既然去到呢度咧係諗住打贏嘅話咧，其實點解將當其蔣介石冇諗過？即係我應該咁講，即係。不是很清晰地部署在四，即打完之後長將國民黨的軍隊怎麼調動呢？這是一個疑問來的。 即是怎樣收回那些失地、 因為我上幾集我講過嘛，當其時所有的國民黨的最即跟日本交鋒其實在西南嘛，但一接收的時候是東北 接收、 在東北那邊是要運兵過去嘛，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當時蔣介石開羅咧開會咧，我想他都冇諗啦，佢淨係掛住咩咧？佢仲掛住咧同啊，即係佢下咗一個電報咧，落翻去中國咧，就同即係呢場常德會戰嗰個常德城嗰個講，就話一定要死守，亦都佢亦都應，亦佢同呢個啲西方嘅國家咧，亦都講咗咧，佢常德係唔會輸嘅，即係都要俾人睇到我哋中國咧，即係國民黨軍隊咧係有幾咁強勢嘅喺中國裏邊。咁所以咧就當時的國民黨守常德咧，係諗住即係死都要打落去嘅，就係咁啦。咁但係你點啊？點解下邊有一個阿爾塔會議呢？因為咧開羅會議咧，就基本上咧就冇毛澤東嘅，你見到就係得蔣介石。 屌，咪所謂而家咪講咩十幾年抗戰咪多 Q 二咯？嗰陣時你毛澤東喺邊度啫？ 咁但係咧，原來你喺大陸嘅書本裏邊咧，你大陸嘅書即係嗰啲教科書裏邊咧。你係有個開羅會議嘅插圖咧，就係我右下角嗰張圖嘅。阿毛澤東係坐咗喺中間度嘅。咁嗰張圖咧，其實正式咧就應該係左邊嗰張，即係冇毛澤東嗰張。咁啊，右下角嗰張咧就阿毛澤東係坐咗喺兩個鬼佬中間嘅。 唔係咁狼係咪啊？係 啊， 呢個係唔可能係嘛？你真係要揾翻本書出嚟喎！真係呢個真係嚴加鞭撻喎。 唔係好多大陸人都唔知道，都係以為開羅會議阿毛澤東係有份嘅。 唔係呢個，如果呢個就篡改歷史喎，呢個唔得喎。 唔係㗎，你睇前一排個電影記唔記得 啊？ 前一排個電影咩開羅會議，毛澤東咩開羅宣言啊，佢叫有個 poster 咪就毛澤東喺度咯。 係，咁但係嗰個電影啊嘛，如果你嚴肅嘅教科書嚟，唔可能出現呢啲嘢喎。 係啊， 嗱你熄咗麥之後，你做完個節目，你翻去揾翻本書俾我，我真係要喺我自己節目度 研究 下，嚴格唔係研究，嚴格鞭撻啊！真係。 係啦， 而家我睇到呢個係隔離嗰個丘吉爾嚟，嗰啲個 唔係就係左，咪就係左邊張圖中間插咗張毛澤東嗰度咯。係 咩？ 中間抹開咗。 呢個明顯係做圖啦， 係做圖嚟㗎，即係當年嘅 P.S. 嚟㗎。係 咩？哦，離曬譜嘅啫， 簡直。咁啊，但係人類嗰陣時人咧真係分唔清嘅，即係唔知阿爾塔會議同開羅會議嘅喺大陸裏邊。咁其實阿爾塔會議係另一回事嚟嘅，亦都冇中國人參與嘅，只係蘇聯、英國同埋依個即係三個啦。你見到就係、 是、羅斯福、 丘吉爾咁啊，三個咧就嚇咁啊喺度傾嘅。咁啊，主要就係傾咩咧？咁啊，45年啊嘛，已經係咁咧，就係傾咧就係、是、即係日本點樣即係輸咗之後點樣分，即係點分佢身家。咁同埋咧就係、是。 當時話咧，因為咧佢要爭取呢、這個啊蘇聯啊對日本宣戰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嘢咧，即係連中國人都唔知嘅。 係啊， 咁變咗咧就有人話呢個叫阿爾達密約，因為咧佢係侵犯咗中國好多利益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啊幾得意嘅，我覺得。咁亦都睇到共產黨咧對歷史篡改歷史咧，其實都叻過日本嘅，我覺得。咁、所以咧睇啦，開羅會議喺上邊係冇毛澤東嘅。阿爾塔會議下面都是沒有毛澤東的，但是問題呢在大陸的歷史書呢又會見到有毛澤東出現的，所以這些就是沒法子了、這些就是其實都是這樣，其實共產黨是以方言起家的嘛、當年毛澤東就說搞民主啦、好了，我們看第三張圖，好了，第三張圖呢，我們這裡又說回常德會戰了。常德會戰呢就是、9000個苦兵，即係呢個讀兵字啊，我冇讀錯嘛？ 苦憤， 苦憤啊，啊苦憤，咁咧就話咧就係對呢、這個90000日寇，咁我當然誇大咗啦。其實當時咧會戰嘅人馬咧，國軍係有210000嘅，但我點解話係9000對90000咧？就因為咧當時會戰咧，好多人咧，即係嗰啲會戰嘅即係援軍啊，基本上咧都係冇。即係冇幫手，即係冇幫手喺呢個常德就保保護常德嘅，而且咧有啲好似我上次講張靈甫嗰啲咁啊，即係有啲係行嚟行去都行唔到你嗰度，即係好似譬如話因為佢第六區戰區嘛，咁連接住第九區噶嘛，咁啊話薛岳嘅軍隊咧就即係行嚟行去都行唔到落去幫呢個常德，即係做守，即係守護。就因為咧話當時因為咧阿薛岳咧就怕日本人咧扮嘢就炸帝打常德，咁跟住一個屈美十咧就打翻佢長沙，咁所以咧阿薛岳咧啲軍隊咧就行得好慢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常德本來咧諗住係抗戰咧，即係保衛戰咧，即係保衛大概7-9日嘅啫，但係最尾係打16日嘅，啊，所以其實都係幾誇張嘅。咁同埋咧當時守衛呢個常德嗰個咧就叫余萬晴，咁啊，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将官，一阵间我会再讲佢嘅呢场咁啊，呢场仗我点解会叫九千苦坟啊？嘛，苦坟 唔系佢，如果你查字典咧，苦坟应该啱啦。但系你苦，即系佢有边个三个音出嚟嘅？一个系坟，一个奔，一个避。咁啊，咁你睇拣三个入边拣边个咯？我拣咗苦坟 啊，苦坟啊，我咪当拣苦坟咯。你当然啊，台长系苦坟，我哋系苦坟。咁啊，咩个苦坟咧？苦坟咧又叫苦坟郎。原来话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唔系佢唔系金水，佢系禁卫兵，即系皇帝骑马嘅时候咧，呢班友仔喺隔篱跑嘅，咁好似老虎咁样嘅，咁啊保卫住皇上啊周围走嘅。咁啊创立喺咩时咧？西汉时代。咁啊，佢哋嗰个统领咧就叫苦坟中郎将嘅。同埋咧，當時嘅即係佢哋啲後人咧，係可以繼承佢哋阿爸呢個位嘅嚇。但係呢個名咧，去到後來就取消咗噶啦。咁啊，呢個但係咧，呢一班苦墳咧，呢班咁嘅兵士咧，就係74軍58師嘅57師嘅嗰個咩個臂章。你見下面有個苦墳嗰兩個字啦嚇，個苦墳個個臂章。咁咧就打完常德會戰之後咧，呢個苦墳個章亦都取消咗嘅，就改咗做常德咁嘅。因為咧佢哋喺呢個常德嘅表現啊，實在太好啦咁講嚇。咁咧就但喺場咁樣嘅常德會戰裏邊咧，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國軍咧。即係其實都好參差下嘅呢， 而家先知啊， 真係有啲過分嘅。咁咧就係話咧，因為咧常德咧就係、是、即係有啲似咩？似南京，又係後邊一條水路，前面三個城門咁樣嘅。咁咧，所以咧，當時嘅司長咧就諗住咧就話我哋咧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唔好好似南京咁樣，即係啲人民唔未走就打。佢咧就一早咧就喺度咧就將啲人咧就一路撤走。咁同埋咧，佢都因為咧佢打咗幾場即係啲外圍戰咧，都發覺唔夠打咧。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呢個軍委會咧就派咗188團啊，阿鄧先鋒咧就過去幫佢守德山嘅。咁德山咧就啱啱喺常德嘅左手邊一個高山位置嚟嘅。 咁亦都有人話呢個咧就係、是、當地常德嘅最高嘅位置嚟噶啦。咁啊，俯瞰成個常德嘅，所以如果德山一冧咧，咁啊，成個常德就冇噶啦，成個常德城冇嘅。咁所以一八八團呢個團咧係去保護呢個德山係好重要嘅一件任務嚟嘅。但係呢個鄧先鋒啊團長咧，佢又好厲害啦。佢一遇到日軍咧，第一樣佢就厲害咩咧？佢攜眷嘅喎，去打仗，佢帶埋呢啲家人打仗嘅喎。咁佢喺嗰個德山度咧，直情咧係未同日軍接觸咧。佢都先行撤出，即系人叫佢守德山，但系跟住去到咧，一见到日军即系个势太落太强咧，佢自己都走咗啦。咁同埋一样嘢厉害咧，就系睇翻啲电报咧，就系、是、当时国军嘅电报话佢咧整个团咧去唔知去黄咩黄山，即系去咗边嗰度走啦，即系总走咗之后咧系化整为零，消失咗， 自己走咗， 系啊，全部消失晒，系啊，即系就地解散，整个团唔见咗，吓咁都好夸张啊！呢个邓先锋，咁但系咧佢个副团长咧又英勇嘅，个副团长姓张嘅，但系连佢全个名系咩都唔知嘅人，咁啊姓张嘅觉得咧，因为自己一走咧。咁啊，成個常德就賣咗俾日本噶啦，咁佢就覺得唔得，咁佢咧就向天鳴槍，就大喝一聲話咩咧？話我會守住德山，有冇人陪佢？咁結果有200人陪佢嘅，咁啊呢200人咧又都幾英勇嘅，對住幾千日軍咧都打咗4日，200人啫，當然最尾梗係全軍覆沒啦，咁所以咧，你睇到德山呢、這、一個呢場戰咧，有啲人就好威武，有啲人咧就又好厲害啦，就得。咁同埋咧，仲有一場咧，就喺桃園打啦，即係我哋嗰個，即係講下陶淵明嗰咧，桃園嗰度啦。咁有個叫許國璋師長嘅，又值得講嘅。咁佢150師嘅，咁咧佢有接到命令咧，就話咧，我哋唔可以退過呢個遠江，即係唔退得嘅，一定要打。咁但係最慘係點咧？就係乜咧？即係日軍咧係多你好多人噶嘛。咁啊就咁啊，佢啊俾人打咗兩槍，暈鬼咗。咁啊嗰啲士兵咧，即係嗰啲護衛啊、啲警衛咧，即係見到佢即係受傷啦。就嗱嗱臨咧就搬去過江，咁啊過江佢醒鬼翻，一醒翻咧佢問啲點解我過江嘅？我哋係唔過得江嘅，佢話我哋唔可以過江，我哋要死守嘅。咁但係跟住嗰啲士兵話：，但係冇法子啦，我哋要見你以為你瓜嘛，大佬啊，咪搬你過嚟咯。咁佢即係羞憤一陣，咁佢就將嗰個侍從嗰啲手槍咧掹咗出嚟，然後自盡。咁你見到好得意㗎啦，有啲咧即係好盡忠職守，有啲咧。又真係， 但係兩者有關係嘅，就係因為有啲人全部自己臨陣退縮，搞到另外啲人要咁勇咯。咁你如果前面啲人呢個唔係走佬，就唔使搞到咁悲壯啊！得啦。 咁另外咧，赤松山又有七十四軍五十八師啊！呢個一師人咧，又係好厲害啦。咁啊，佢又係死守到點樣咧？又是全部犧牲曬嘅，即係所以其實你睇國軍咧有部分好強，同埋呢啲七十四軍咧大部分咧都係中央軍嚟嘅，即係其實武器裝備都比較高嘅，同埋咧佢哋咧去到最尾點咧？去到最尾咧就係死剩翻300人，即係得300個人，咁就即係全部外圍嘅嘢咧，冚唪都唔夠打啦，即係已經俾人攻破曬啦。咁尤其東門嗰度咧，俾人哋即係佢都好厲害嘅。嗰陣時有個姓聂嘅團長咧，差唔多係頂咗日軍七次進出都俾佢打翻轉頭。咁但係最尾都係城破啊嘛？點解咧？就是、日軍咧打到咧開始有少少即係唔耐煩啊！點解打你咁少人都打咁耐？咁啊，同埋咧，咁啊，佢外圍又開始啲援軍就慢慢到啦嘛，即係慢，雖然慢，即係會到噶嘛，咁係慢慢咁圍住，咁佢都驚嘅。跟住就話佢打到最尾咧，佢日軍咧都開始開嗰道南門俾佢哋走嘅話，即係你走啦，你哋只要走咧，咁我哋唔會攻擊你嘅。但係當時咧，呢、這個五十七師咧仍然即係呢班苦憤嘅戰士咧，仍然係留守嘅，仍然係冇走到嘅。咁啊，直至到點咧？直至到係最尾咧，成個即係嗰個防守範圍得翻400公尺。即係你諗下嗰個，其實嗰、那個 400公尺望到啦， 係望到嘅。阿余師長證明佢嗰個防守係幾強嘅、即係佢話咧，因為佢將嗰啲呢門房咧，全部打通曬，咁同埋做咗暗壘嗰啲暗嘅堡壘。咁同埋咧係一人守一房啊，差唔多係到最尾一人守一房。咁所以咧日軍咧就成日俾人中冷槍啦。咁啊就成日中嗰啲即係同話嗰陣時啲話佢哋好勇猛嘅，即係話咧嗰啲苦憤戰士咧就係話 全部都是炸滿手榴彈的了、嗯、打到子彈沒曬都好，跟住引日軍嚟埋嚟的時候呢，用刀啊用劍啊打到冇用拳頭的了，到最尾都是冇得打呢，就自焚，即係自爆啦。 係咁，你都記得日本軍隊點守硫磺島啊？ 係一樣啦， 一樣 一樣嘅，即係總之就係呢啲又失啦。係啦，唔係，頭先我講過唔係聖蝶，係查爾森。阿、查爾森呢個查爾森呢個團長咧，就最尾咧又點咧？最尾就係話咧，因為其實三個城門都破曬啦，咁啊大部分咧嘅啲門房咧都俾啲日軍燒曬，亦都頭先講啦，頭先講咪阿橫山勇咧就用毒氣啊嘛，用毒氣咧就。即係令到大部分嘅守軍咧已經係死到七七八八，由300人到最尾得140幾人好似。咁、後來咧就因為話咗唔守，即係話咗唔可以走噶嘛，所以嗰陣時咧，余師長咧就點咧？余師長就話咧，就打咗個電報翻去中央嘅，就話咩咧？就話彈盡、援絕、城破、卑職率副司長、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以下官兵死守中央銀行。咁啊，各團長劃地握手，與委賊咧就做最後嘅拼殺，誓死為止，以報國恩。咁啊，打完呢個電報之後咧，話噶話咋，唔知係咪真啊？就話咧，佢啊拎把槍想自殺嘅，咁、就被佢當時就係即係阿查爾森呢啲團長、啲副團長嗰啲咧，就將佢把槍攞走咗，就同佢講咧，我哋唔應該咁樣死嘅，我哋應該咧突圍。咁、但係咧。當時余師長諗住係唔突圍嘅，咁就話咧，不如我留喺度啦，你突圍啦。咁咧就叫佢帶嗰百幾人，佢留咗留翻廿幾人俾佢，然後就叫阿查爾森咧就帶人突圍。咁啊，查爾森話唔好啦，因為查爾森好打得噶嘛。佢話咧唔好啦，你係司長嘛，大佬。咁如果你要出去揾援軍嘅時候咧，你高級啲。咁就阿查爾森留得。 媽媽 係啊，留翻啦。 仲慘過粵片。 係啦，咁啊，查爾森咧，主要就帶住廿幾人留守，跟住咧就保護，即係護住阿司長逃走嘅。咁啊，余司長咧最尾就漏夜黑夜逃走。咁啊，最尾逃走嘅人咧83人突圍。咁啊，中間有段時間咧係失散咗嘅。咁啊，余司長帶住兩個，即係一個隨從，一個副團長咧就流落咗喺個唔知廟度咁樣嘅。咁啊，最尾都係走甩咗嘅。咁啊，但係咧嗰陣時咧就日軍就終於就佔領咗呢、這個即係常德城啦。咁誒，但係咧一日即係佔領咗。OK， 好啦，咁我哋啊睇第四章啦。我哋即係呢一個咁勇猛嘅人咧。就係、是、余承晚啦，頭先你見到我有張圖咧，喺左上角張圖咧，有個戴住英軍帽嗰個咧，就係呂良偉做佢個角色嘅，有套戲叫《喋血孤城》啊、就係講佢噶啦。 幾時嘅事嚟嘅佢？ 呢套係唔知一兩年前嗰個。 係咪大陸片嚟？ 大陸片嚟㗎。 哦，大陸片唔使睇大家 嚇。我睇咗。 得唔得？ 唔得嘅。即係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大陸拍打仗片咧，拍唔到咁悲壯。即係你講到佢咁悲壯係咪？啊，九千人打到得翻百幾人，到八十幾人突圍咧，佢完全咧係避重就輕嘅，亦都影唔到嗰種即係嗰啲攻城啊、守城嗰種悲壯法。咁啊～咁啊，余承晚其實結果係點咧？因為佢逃離咗呢個常德，咁啊結果係點咧？結果係其實俾阿蔣介石拉咗嘅，我諗住打靶嘅。咁咧，余承晚咩人咧？呢個咁叻嘅人咧，就係廣東台山人。咁啊，黃埔軍係一期，咁啊話文武全才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除咗讀陸軍學校之後咧，佢要讀呢個政治系喎，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系喎。咁而且1931年啊，就委任為呢個南京嘅警衛軍教官，一年後先入陸軍大學研究院。咁咧就話佢係一個即係文武全才嘅一個將領啦，係少有嘅喺國民黨嚟講。咁咧佢係74軍57師嘅師長。咁啊，1944年咧咁啊常德失守啊，咁啊蔣介石下令軍法處置，當時咧係諗住槍斃佢嘅，但係阿余承晚都唔係流嘅。阿余承晚將自己嘅事件咧就講咗俾一個好出名嘅小説家聽，嗰個叫張恨水。咁啊，張恨水咁，大家如果有當時有睇佢，係嗰啲咁嘅小説咧，好多咁嗰啲咩《金粉世家》嗰啲咧，嚇咁啊，就寫一本叫做呢個《虎焚萬歲》嘅小説，咁啊非常之燒得嘅。咁因為咁樣咧，同埋亦都好多人話咧，即係其實話余師長咧，基本上都係守到最後一刻啊，大佬，即係本來守9日都得16日，咁唔突圍咩，大佬？咁所以咧就最尾係冇槍斃佢嘅，咁啊淨係判咗佢2年刑啫。咁但系咧，1948年佢就因为都系做翻，即系出埋嚟做嘅，即系坐完监出埋嚟做呢个司长噶嘛。咁啊，带住个26军，咁啊，但系咧，当时咧，1948年咧，已经即系国民党都开始个势颓啦。咁当时咧，个云南王阿龙云啊，同埋呢个彝族嘅将军啊卢汉起义，咁啊捉鬼咗佢， 咁當時咧，廿六軍咧就為咗要救阿老師長出嚟咧，就即係想打嘅。咁但係阿老師長咧覺得冇得打㗎啦，不如投降啦。咁嗰陣時咧，佢就著咗一件中山裝。嗱，所以我點解問啊？叫中山裝有咩咁特別咧？真係 中山裝啊！中山裝我著過嘅，但係我著一件咧有少少同即係孫中山啊、毛澤東做嗰啲有少少唔同嘅。我嗰件咧就冇領，即係冇唔會冇 著 冇著嚟嘅，淨係企領嘅。咁企領入邊著件白恤衫啦。咁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就即係大家可以睇一睇維基百科嘅，咁未必一定準，但係佢講嗰啲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中山裝本身咧，就唔係孫中山即係創造出嚟嘅。你睇如果日本咧，你見到我哋以前睇嗰啲，即係講喺明治維新之後嗰啲劇集咧，啲學生咪著嗰啲衫。 係係係，而家都著㗎，而家都著 啊嘛。咁但係都唔係佢哋自己日本人，其實就應該係。即係嚟自一個法國嘅陸軍嘅軍服啊！ 嚇，法國人啊， 係法國軍服， 哇，咁誇張嘅嚇。 咁嗰個剪咗係點咧？因為佢哋明治維新之後咧，就佢哋要改啲即係編制同埋服飾啦。 係， 咁就參考咗幾個嘅唔同嘅國家嘅。 係， 咁陸軍咧就用咗法國軍服， 即係日本嚟講， 係日本。 係， 海軍就用英國嘅。 係 嚇，咁就如果係士官啊，即係做官嗰啲咧，就用美軍軍裝。 嗯。 咁但系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就慢慢就學生就著咗呢套衫。 係。 咁所以當其時，因為好多同盟會嘅人咧，就喺日本留學同埋去日本。 係。 佢哋就將呢件嘢就移咗過嚟，但文書咧就孫中山都改咗少少嘅。 係。 咁就加埋啲我覺得好戇居嘅嘢啦，就舉個例點樣咧，就係咧。佢四個袋就代表禮義廉恥，五粒紐咧就係代表五權分立。咁你信就信啦嚇。咁咧落咗兩粒三粒紐就三民主義咁樣。咁冇咧後邊就冇接咯，就係和平統一啦。即係你信咁就信啦，你唔信就算數啦。我就唔信啦。 哦，即係其實就唔係孫中山發明嘅件衫，即係我哋都係抄人哋啫。 冇嘅，咁佢可能佢即係改少嘢之後，加咗自己個版權上去咯。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講法嚟嘅啫。咁對於鬼佬嚟講，呢個就唔係中山裝啦。鬼佬係冇呢個概念。 冇概念。 鬼佬就係話貓 shoot， 貓 shoot， 毛裝， 毛裝， 毛裝。因為可能佢對呢個即係民國嗰時啲人著咩衫冇乜興趣，冇興趣。知佢就係見毛澤東著呢件就係嘛 嚇。但係對阿余承萬嚟講咧，點解我用佢嘅中山裝？因為咧，佢點解喺1948年著翻咧？原來佢喺1944年失手被人判處呢、這個即係兩年期徒刑嘅時候咧，佢嗰陣時係著住中山裝嘅。咁、個法官就問咗佢一句。佢話：你有咩資格著中山裝？你對得住總理咩咁樣嘅？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將嗰件中山裝除咗落嚟。咁佢個就講咗句嘅，就紅色嘅部分啦。有負先總理栽培，願意承受任何制裁，絕無怨言。咁由1944年開始咧，佢就冇再著過中山裝啦。直至1948年，因為咧佢希望自己啲26軍唔好同盧漢即係打起上嚟，就叫佢自己啲軍隊咧投降嘅時候咧，佢就再一次著起嗰件咁嘅。中山裝，咁即係其實中山裝對佢嚟講有啲特別意義嘅。咁佢就講下邊嗰句啦：穿軍裝啊，沒有起義一説，但如果先總理仍然有咧，就聯共理想，即係用咁樣嘅方法咧，就係叫嗰啲26軍咧就唔好打嘅。咁啊，呢件事之後咧，咁就佢都係賴咗嘢嘅，因為點解咧？咁即係投降啦。咁啊，1950年咧，台灣即係下令咧，叫佢咧。就搭呢個美玲號啊，翻台灣述職嘅。咁佢諗下都係唔好啦。 點解我又唔明喎？點解呢啲人都要咧？真係 我唔係總之，淨係叫佢唔好啦，唔好翻去述職。即係佢又唔翻去述職啦，佢留咗喺香港，咁啊做啲小買賣咁樣嘅。咁啊，原來咧佢有個女啊，佢二奶啊，佢二太即係二太太係咪？即係二奶啦，即係第二個老婆啦。個細女人就好出名嘅喎，都原來喺當年70年代係一個出名嘅豔姓，你記得左下角嗰個啦，我就唔好識啦嚇。嗰、那個叫佢話當年同阿 余沙里 係啊，余沙里啊。 哦，余沙里點解你會唔識啊？你年紀已經夠足以， 我淨係識得阿小欽欽啫喎。 同埋識啊， 你少睇嗰啲戲啊你。 我就係識小音，同埋小音我識，同埋有一個我都識嘅叫胡錦，我識。 哦， 但 係 余沙你真未睇過。 你哦，余沙你好出名嘅， 好出名 嘅， 當然 好出名，當然好出名。即係出名意思即係喺 當年 喺歌圈子出名啦，即係你唔可以講黑解字學文，但起碼我識啦。啊 啊、但係佢話佢係李漢祥嘅即係嗰啲風月片嘅一個常用嘅角色。是但係話佢近排就慘啲喎，因為話佢咧而家就好似話又即係做小販啊。我睇到即係你 一週刊有做過嘅呢、這個。 话佢喺中环做小贩咯， 系啊， 吓咁啊，真系坎坷下喎都 吓。你唔好咁讲，做小贩唔系坎坷，即系各行各业都有佢自己本身嗰个理由嘅。 唔系，但系当时佢好有钱嘅，佢话佢拍嗰啲艳情片咧好收得。 咁你知唔知最近有个女影星叫李青啊？ 唔知 喎，唔知啊，咁又系唔知咯，又系因为年纪细咯，就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好出名嘅影后嚟啊嘛。咁就系死咗又冇人理咯，又要阿小欣欣去。 即係陰姐， 即係去搞嗰啲後事咯。 唔係而家最出名小陰陰啦，係 咯係咯。咁呢個喺而家出名係真嘅，呢、這個就 嗱第一樣咧就係話啦，就係、是、阿余承萬咧，後來咧1955年咧就因為佢即係大陸又唔翻得，台灣又唔敢去，咁佢係流落喺香港做小生意啊嘛。但係1955年嘅8月27號咧，佢就話俾人入屋槍殺咗。但係後來咧，佢個女啊，依個余沙莉咧就。將佢嗰件文，因為佢喺1955年嗰陣咧，佢已經係成日都著呢個中山裝噶啦。咁佢將件中山裝咧就捐咗翻大陸俾嗰個即係余承萬嘅紀念館。咁但係嗰件中山裝 點解要紀念佢啊？ 話佢打過常德咯。 咁又走咗又，我真係唔明喎，即係我自己要了解下先呢個問題先。 咁我話苦憤好偉大嘛。咁但話咧，嗰件中山裝咧，即係嗰個中槍嘅位置啊。因為如果被人拆打，咪一槍兩槍咁嘅咋？但係咧嗰一槍咧係打橫中嘅喎，即係一橫排嘅喎。咁、就話呢種咁嘅傷，即係將槍嘅孔咧，就應該係俾機關槍掃到嘅。咁、所以咧就懷疑佢係被暗殺嘅，就唔係咁簡單啦。 咁即係懸案嚟嘅到依家。 懸案你冇人知嘅都係㗎，係、啦。好啦，我哋咧今日呢個昆崙風啊吹到依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